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能见度好，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但是气温较低，外出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6号到30号本市将出现持续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的气温将低于零下十度，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 路况信息。 目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情况，西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天宁四桥外环方向，西二环天宁四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以上路段持续车多拥堵，建议各位绕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初中高中的同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总复习后，到期末考试前，大部分学校已经把中高考要求的主要内容复习了一遍。期末考试将是对学生第一轮复习的初步检查，这对于学生全面地掌握自己的复习情况，发现自己的不足，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下一步学习，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如何利用现有时间备考期末考试？如何根据期末考成绩更有针对性地规划下一步的复习节奏呢？教育面对面邀请初中高中备考专家为您把关期末考。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呢是初三同学和高三同学的专场，为您带来的是传授备考秘籍，迎接期末考试。那么马上期末考试就要到了，它也是检验我们这一阶段学习的一个总的复习节奏还有学习效果。那大家现一阶段该如何进行一个规划，有哪些难点和疑惑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金华学校初中顶级班教研组组长魏国老师和金华学校顶级班化学组长周国云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赶快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节目还在听听 FM 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么此外呢，还有一条消息是要特别提示给大家的，在元旦小长假的第一天，我们也不休息，从12月30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9年自主招生志愿填报大型讲座，颠覆传统的专业认知，为家长进行人工智能背景下财经类专业的解读。那么在自主招生冲刺准备阶段，如何把自招材料整理成高校喜欢的样子？那同样孩子的资质，报考结果却不一样，家长到底忽视了什么？讲座现场将邀请升学规划专家教您选专业过自招，一共有200个名额，约满为止。家长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进入讲座文章的推送，扫二维码报名就可以了。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57354567 57354567。好的，接下来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教育热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是高于高考的， 嗯， 就是它考察的比较全面 哦， 啊，因为题量呢稍微大一些， 嗯， 而且考试的时间要长，是吧？这是从广度上来说，也就是说期末考试，刚才咱说了，它是起一个重要的验收功能，它会把一轮复习所复习到的重点知识全在卷面上进行体现， 嗯， 啊，但是对于高考来说呢，嗯，它不是明确的考察某些知识。而是什么呢？而是讲我们所学的所有知识呢，通过题目环境， 嗯， 进行一种这叫什么呢？这叫隐含考察， 就是更灵活了。 对，更灵活了。那样呢，高考主要锻炼的学生是什么呢？是读题能力或者分析能力。 嗯 嗯，我通过读这个题，我要总结题或者说进行审题，然后把里边隐含的一些知识点呢，要进行一些就是提炼，然后再进行应用。 嗯、 所以说呢，我们。用高考卷跟这个期末考试卷一对比呢，好像同学们觉得，哎呦，期末考试卷好像比高考难 啊、 哦。嗯， 那现实情况是这样吗？ 现实情况呢，高考呢，题意复杂了，但是考察的知识点是简单的。 嗯， 啊，看学生能不能通过读题，能不能反映出来。 哦，嗯、也就是说，其实期末考试，即使我们发挥。不是太好哈但是其实也不是太能影响到我们高考、啊、因为这个高考相对难度要小一点 它不会起一些决定性的作用 嗯 啊只是验收一下前一阶段我们复习的情况 嗯, 嗯好这是两点不一样哈、 嗯、 那咱们因为周老师是化学老师哈 对 对, 对 比如说咱们以化学这个科目为例哈、嗯、它在这个高三期末考试的范围哈各区考察的形式和内容是一样的吗 嗯对于各区出卷来说呢、 嗯、 它的试卷结构在选择题上 嗯 数量有时候不一样 啊、 哦、你比如说海淀区呢经常是14个选择题 嗯 而西城区呢经常是16个选择题这是从试卷结构上、 嗯、 后边考察的题数可能不一样但是考察的内容基本是一样的 嗯 你比如说考察一个元素化合物的题考察一个化学反应原理的题 嗯 然后呢考察一个有机推断 嗯， 再考察一个工业，就是工业生产这一类的题， 嗯， 还要考一个实验探究，是吧？这五种题型是必须得全的，是吧？这是各区的共性， 嗯， 是吧？只是从形式上来说，或者从题的数目上来说不一样， 嗯， 但是这些内容都是一样， 嗯，那么其实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区的试题研究透了之后，参考别的区的试卷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是吗？ 嗯，从我的建议上来说呢、 嗯， 不管是哪个区的学生， 嗯， 海淀和西城区的期末考试卷，是必须按照考试的形式要做一遍。 哦， 是吧？ 这个是重点。 对，这是重点、哦。包括什么呢？包括去年或者近。两年吧、 嗯、 就是去年或者前年的期末考试卷呢、 嗯、 在考前呢尽量的系统的看一下 嗯 这样呢会便于就是适应期末考试的题型 嗯 是吧对期末考试相当于提前有了一个准备 嗯嗯嗯那比如说我们拿到海淀或者是西城的这种试卷来看的话、 嗯、 我们如何参考 嗯 怎么给我们进行一个合理的导向因为可能有些同学他做完了一遍真题后发现其实效果并不是太明显哎，这一方面我们怎么能够事半功倍的来把这个试卷的价值利用到最大呢 嗯，好主持人刚才呢主持人也说到就是说学生在考前呢好像挺麻木的 嗯 感到紧张了或者不知道怎么复习 嗯 包括平时我们做题也是这样那么刚才我提到要把去年或者前年的这个西城或者海淀的期末考试卷就是全区统一的这个期末考试卷、 嗯、 做一遍呢这是简单的来说是做一遍实际上呢要是按照复习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备考期末考试的角度来说呢、 嗯、 应该是分析一遍 嗯 而分析的形式是什么呢我们首先纵观一下试卷看看每一个题它考察的是哪些方面 啊、哦 然后呢对于具体知识点的考察呢我们不是说把这个答案哦这个答案是什么是什么是吧同学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会不会今年考原题呀、啊不要有这种想法、 嗯、 是吧这种想法这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在 复习，就是在看往年的期末考试题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呢形成一个小习惯，就是对自己，你比如说读到某一个题，哎，一看这个题我明白了，明白答案了不行，要对自己提出一个小问题。 嗯，比如说什么小问题？ 比如说，哦，原来这个小知识点还能这么考。 哦，你要参透那个出卷老师他的思路是什么， 他的意图是什么，他是如何把这个知识体现出来的啊，多总结一下，就是这个知识的体现形式。这是重要的。所以说呢，同学们在做题的时候要想做到事半功倍，就是我真正的做一个题有收获。就按照刚才我说的，做完一个题以后把答案弄明白了，一定要问自己一下，哦，原来这个知识是这么考的。 哎，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同学他做完一个题目，比如说错错了，他会自己弄一个错题本。但是很多情况下来看，即使这个错题本写得很厚很多哈，但是做到相同的题目他还是会错。比如说那这些我们在总结方面有哪些欠缺呢？ 首先我说一下这个错题本。这个错题本呢，有些家长或者各科老师呢都要求学生有一个错题本。实际上这个错题本呢也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必要性很大。但是呢，同学们在针对错题本的形成，就是这个错题本是怎么形成的，或者它里边承载的内容是什么，在这一方面呢，学生缺少一个，这叫什么呢？精选。 精选 是吧？什么精选呢？我们的错题本一般是从高一开始就有。经常错的题。但是到了高三以后呢，同学们形成两本或者三本，而且每一本就像主持人说的挺厚。那么到了高三呢，我们的学习时间也好，学习任务也好，都挺重。那么学生拿过三本错题本来，而且挺厚的错题本， 这负担更大了。 对，他是无从插手的。所以呢，以后我们就是说，从现在到高考前，是吧？我们再对这个错题本呢进行精简。进行精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问题分类。而到了高三一轮复习完了以后呢，学生都知道，你比如说按化学为例来说，它分化学反应原理、基本概念，对不对？分这么多，包括探究实验、有机推断或者有机综合等等，分这么几个模块。那么分的这些模块呢，我们把错题本也进行分块。是吧？进行分块，而且呢，把它提出一些重点的，我们属于常规性犯错的东西，就是错误的东西，把它进行分类。而且不宜多。是吧？每一个考察点里边有个十几个题就可以了。这是第一啊，就是错题本要精简。不宜多。第二呢，就是对待错题的态度。就是说当时我做错了，然后我就写在这个本上，而且我精选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复习过程中对这些错题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是吧？这也是学生可能盲目的就说，哎，我再多做几遍。这是不好的方式。一定要分析什么呢？分析那个答案和题目中某个关键词的关系。我们要多分析这。因为刚才我说了，每一次新的考试，大型考试，考原题的几率几乎是0%。 0%。 对吧？几乎是0%。包括我们的期末考试，期末考试可能还有一些原题部分。但是呢，高考是不允许出现原题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说对题把答案做会了就完了，而且我们一定就像刚才我说的，答案是受题目中哪些关键词决定的。也就是说受题目中哪些条件决定的。我们对错题要进行这种分析。因为高考试卷中没有原题，但是它是有条件，有不同的条件组成的高考题。而这些条件在平时我们会见到。而且这些条件我们平时见到的越多，我们做高考题就会越顺利。好，主持人 啊，不管这个题目怎么变化哈，它的这个核心的原理还有它这个基本的概念是不会变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知识点先拎出来哈。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同桌的化学科目特别好。比如说我们课桌上有一大叠厚厚的试卷的时候，他的课桌上只有几本，但是他每一次考分都是我们最高的。然后我每一次做完错题的时候，我就会问他，我说，哎，这为什么 你的题目每一次都能决定自己的分数考高分，但是我为什么不行？他说你有没有把那个定义哈给他弄明白？他说他是把所有的定义弄明白了之后，还不是光光会背了就行，你必须得理解，你理解了之后你才能做题是吗？ 对，还有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有的同学桌子上会有很多的复习资料， 对。 或者说做的片子了，做的卷子会存好多，就像刚才我说错题本似的，有的同学的错题本是很厚，而且有好几本，是吧？而有的同学呢，他的错题本很薄，他总结东西很少，是吧？这就是不同的学习方式造成的。那么如果我们从一开始或者从现在开始都不晚，如果我们做成什么呢，形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做题的目的就是分析它的考察方式是由题目中某些条件用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我们都总结一下这个。而如果形成这个习惯的话呢，在考试的时候或者老师留大量作业的时候，我们做题就会形成这种习惯，一看这个题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看选项我们就知道选哪个了。 哦，这么神奇。 就是抓它里边关键的东西。而刚才主持人分析的也挺好的，就是说我们把基本概念最简单的知识是很好掌握的，是吧？掌握了这个基本概念，我们在读题的时候呢，哎，读的这个关键词它就是体现基本概念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经常积累这些呢，就是读完了这个题意，我们抓住两个关键词，哎，答案意思就出来了，就会做到这种。 哦， 做题很快，而且很准确。 有些同学会纳闷哈，比如说我这个基本概念我已经倒背如流了，为什么一到做题的时候还是不会运用啊？就是那还是没吃透是吗？我们该怎么来把这个定义给真正弄透弄懂呢？ 定义的弄懂呢，不是靠我多背几遍或者多读几遍，甚至像刚才你说的我倒过来背实际上也， 尤其是化学哈，它绝对不是一门背的学科哈。 对，这个呢还是靠平时就在做题的过程中，做完了题以后我们只想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点的体现方式，就像刚才我说的，出题人是通过什么方式体现出来的 啊？ 是吧？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当然在听众朋友里边呢，可能有高三的同学，咱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是化学老师啊，我就举一个跟化学方面有关的，你比如说催化剂，是吧？而在高考中呢，它并不给你体现催化剂这三个字，而是它体现什么呢？你比如说它给你两个方程式，是吧？两个方程式，在第一个方程式中呢 ，A 作为一个反应物。而在第二个方程式中呢 ，A 又作为一个产物，是吧？他就问你在该反应中 A 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哦 ，OK，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这个题目出完了，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请这个老师继续为我们公布答案哈，还有这个备考的秘籍。好，精彩，稍后继续。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

战术，这不要把战略上的懒惰啊，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替代。 懒惰不是理由。 对，懒惰不是理由。其实同学们也不是不勤奋，比如有同学就说了啊，我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了，晚上我很晚睡，可我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啊。那为什么？来，因为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您的方法是不是恰当的？如果说方法恰当，那就事半功倍。而反过来讲呢，如果说方法不恰当，对吧，那有可能就是您累了半天但最后不出成绩啊。那怎么让自己出成绩？哎，我给大家呢这个从文科和理科两方面提出一点建议。 太好。 那比如说偏理科的，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这里边都会涉及到公式啊、定理啊，是吧，那公理啊，这些我建议呢大家用 Excel 表格的形式去比较记忆。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讲，它能够把相似啊这种公式把它搁到一起，你比较着去记忆，能够提高我们的记忆效率啊、能够更好的呢让我们减少时间上的浪费。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如果偏文科的东西哈，我建议大家可以用思维导图去记啊。现在大家有这个电脑上有可以有各种小 APP 哈，小程序啊什么的帮我们记忆。在记忆的过程中，如果说用思维导图，它能够把一级标题、二级标题、三级标题和具体的知识点详细的展现在一个图上，那么能够帮助我们发现知识点之间内在的关联，那么记忆的效果通常是比较好的。那第五个点啊，我希望我们同学们呢就是在记忆也好还是做题也好交叉进行啊，不要我今天晚上纯数学、物理、化学，对吧，明天晚上呢我就纯是这个道德、法治、历史啊、语文，不要这样啊，交叉进行，相对来讲呢能够促进我们大脑休息，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最后一点建议吧，就是希望我们同学们呢就是找到一个自己的对标目标。你比如说您这次是班里的第十或者是15啊，那你是不是有能力冲一下，比如说我往上冲第几名，你看看上次这个同学他大概考的比你高多少分，是吧，你一定要找一个你努努力可以达到或超越的目标，那么这样的话动力相对来讲能够更持久一点。 就是跳一跳自己能够得着的。 哎，对对对 啊。好，就是我们最可怜的就是那波孩子，功夫用到了，每天比谁学的比谁都起的都早， 对对对， 比谁睡的都晚，但是就是不出成绩。 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准学习方法，争取花最少的时间做最少的题，能够拿到最高的分哈。 对， 那其实说到这儿，很多学生他可能会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哈，就是有哪些可能会影响到学生的心态或者是应试能力的，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心态非常的焦虑，有可能会存在哪些问题会导致他的焦虑还有这个应考能力的发挥呢？ 如果我要说一句话，同学们可别打我啊。其实同学们之所以焦虑啊，我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哈。那么第一呢，就是自己不够自信，对吧，那如果说您足够自信，您肯定不焦虑。那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是说主持人您坐在这个电台上，您在主持的过程您焦虑吗？您不焦虑，对吧。 我替学生焦虑。 好，那么是因为您自信，对吧，我们同学们也是一样啊。那如果我们同学们复习的比较到位， 打有准备的仗 啊，对，打有准备的仗，绝不要打无准备的仗，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同学们在见到试题的时候，在分析的时候就能够更自信的去应对啊。另外一点来讲呢，就是我们同学们可能给自己制定的目标过高了。如果目标太高了，您可能真的达不到啊，那这种情况也会引发我们同学们之间的焦虑。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同学们呢不要盲目的去攀比啊，不要盲目的去攀比，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一样的，你定的那个目标要一定切合你自身的实际。当然我们从家长来说啊，家长呢也不要给我们孩子提出他达不到的那些目标，如果我们家长他的期望远远高于孩子在目前的实际能力的话，也可能导致我们孩子由于达不到家长的期望，他可能产生焦虑。我见过这样一个孩子，他考了98分，他妈妈不太高兴，然后呢这个孩子就抬头问他妈妈，妈妈我考到多少分你才高兴呢？这是一个2年级的孩子啊。那从这个孩子身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家长的期望对于孩子其实是具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在初三备考的过程中，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要在学习上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同时要给予孩子们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想就是学校的因素啊。那么学校呢，肯定是想让我们的孩子考得更高一点， 嗯， 因为孩子们毕竟要面临考试，要升学嘛。但是这个目标是不是切合我们孩子们的实际？那么我想这一点，作为学校这方面也应该有所去思考啊，能够更加切合我们孩子的目标，我想才是真正有利于孩子将来发展和备考的。 嗯，一个是我们选择一个名次的一个目标哈，还有一个就是根据现阶段的孩子的实力，比如说您家孩子就处在这个中等阶段，那咱们就这一段时间主攻把基础题先给做牢做扎实了， 对对， 不要再去攀那个难题了。如果说还有能力提升的话，我们可以冲一冲这个重难点哈。 是的， 嗯，好，那刚才您说我们要以之前的真题作为参考，还有各区的一些真题哈。那比如说学有余力的同学把所有的真题都已经做完了，我还想再拿比如说模拟题进行一个练手的话，咱们在模拟题上的选择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如果说呢模拟题的选择，我个人是这样建议。 嗯， 模拟题的选择通常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能找到的资料啊，它一共分成三类。 嗯， 那么一类呢，就是以我们常规的啊这种试卷，就是所有的模仿中考题的这种类型的啊这种试题，各个区都有。那么这种呢，就是它考察的范围相对来讲比较广，更加接近于中考的状态 啊， 对吧？题型也是比较全的。 嗯， 但是各个区出题的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呢，个人建议啊，以主流区的题为主。 嗯， 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还有一部分题它是就是汇编， 嗯， 啊，就是一个类型的题全都放到一起 啊， 啊，那么这种题，我觉得在做题的过程中不要盲目的攀多啊，不要盲目的去攀多，说我一定要做的多少套题是吧？那么做完题，关键你去分析，你去思考，你去总结，我想这个会对于我们提高是更重要的。因此，同学们要想真正在做了题之后，要想我，你说我做完题了，那我后边怎么办？我倒个人建议两点：一，您找您所有做错了题去归类，因为通常来讲，我们同学们做错的题它都有共性，找到这个共性对于后边提高一定是有巨大帮助的。 嗯， 因为做对了的题其实对于以后你在提分没有什么太大帮助，因为您这次能做对，正常下次您也能做对， 嗯， 对吧？但做错了题，如果说你找到了共性，也许你找到一个共性，你就可以把一类型的题全都解决， 哦， 对吧？你比如说我审题的过程中我漏关键词， 嗯， 有同学读题他出现一种跳跃，我们初中的孩子他不像高中的孩子，高中孩子他养成了一种比较严谨的学习态度， 嗯， 但初中孩子呢，因为他初一初二可能相对来讲环境比较宽松， 嗯， 到了初三一紧张了，对吧？那他在看题的过程中他可能跨行，他跳行， 嗯 啊，那么跳行的时候他就漏到了关键词，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给孩子们提出相应的建议啊，你如何不跳行找到关键词圈出来，那么他对应什么知识点做一个简单的标记，然后书写的时候把它按步骤书写下来，那么这样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吧。 嗯，好，那么现阶段哈，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得跟着随大溜一块来复习。 对， 因为每一个学生都有个性化的难题哈。 对对对。 对于这种有个性化的需求的学生，是不是不建议跟着学校一块随大溜备考了？应该选择针对性的这个培训机构进行一个辅导呢？咱们这边能为学生提供哪些方面的帮助呢？ 很快要期末了哈，今天我们核心谈的也是期末的备考。 嗯， 清华学校在期末的时候呢，有一个面向全北京市的孩子们的这个串讲 啊， 期末串讲。那么这个串讲呢，时间呢是在5号和6号啊。那么在这个串讲的过程中呢，老师会针对孩子们现在存在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记不住，对吧？我们焦虑，或者说我们有些题型不熟，我们一些技巧不会。那么，老师们呢，精心准备了相关的这个建议、措施和方法来教给孩子们。那如果说我们同学们呢，有相关的需要，大家可以打400-650-7766来进行报名和咨询。 嗯， 我再重复一遍电话啊，400-650-7766进行咨询。 嗯，好，那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有请出周老师和魏老师哈，因为马上就要到寒假了，寒假不仅仅是过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哈。那在寒假期间，我们该如何复习规划呢？我们先请周老师，高中这边的， 主持人好。涉及到寒假，我们的寒假如何过？ 嗯， 这方面，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呢，可能是时间也是比较紧张的。 嗯， 所以呢，我就想方呢，我们想方设法呢，把这个有限的时间更充分的

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便同时而书号者也。成九流之金舍，六艺之前见，学览者之谈傲，识汉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 王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当代著名汉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王宁教授精彩讲述。 下面咱们来讲尔雅怎么用。在讲到尔雅怎么用的时候啊，讲的怎么用的时候，咱们一定会要注意一个人，就是郭璞。郭璞呢，六朝人，他呢曾经给尔雅做过序，他做过整，他等于说是个雅学的很早的一个专家啊。他说这个尔雅是什么呢？尔雅它是通训诂的，通这个孤训的一个指规。它通指规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到底你这个训诂指的是什么东西，他给你说到头了。序诗人之兴咏，就是也就是说《诗经》里面你讲的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意思有没有比喻啊，有没有起兴啊，这样一些东西，那么你去应允它，了解它的意思啊，了解它的意思。然后总绝代之离词，离是什么？就是把它断开，你把哪句跟哪句话把它断开，你然后说变同时而书号者也，写的一个字，但是它不是一个词儿啊，不是一个词儿，字是同形体一样，但它不是一个词儿。郭璞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工作，就是把《诗经》里面和他跟尔雅又对着，有些东西要对着，到底是什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论衡的量之篇》啊，《论衡的量之篇》，他就管那个就是一些官吏啊，这些官吏就是。哎呀，就尸位素餐嘛，就是他没什么大本事，他就在那敲敲东西，上头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像这样的人，他给他们起了个名字。他说呢，这些东西啊，就像那个没有核的那种果子，没有真正的修剪出来的木头，就是那个木头就是能不能用都不知道，反正就从树上把它砍下来就放那放着。像这些东西一弄就扯出来一堆一堆的植物，只要有核的就应该不是他说的。但是有些东西它就混了，比如《诗经》里面有长笛，长笛和后来的唐笛，你看的名字，因为长和唐字它声音也相近，你如果一假借就过去了，但它可不是一个植物，是吧？所以它就要去分辨呢。因此他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所以呢，你要想去学习五经，看典籍，是吧？典籍。你就好好的去用这个尔雅。现在我们用尔雅用的少的原因是尔雅里面的很多的名称今天已经不在我们的生活中了。我们知道古代啊，在这个粥里头有一种做饭的大师傅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营养师，他叫食医，就是吃饭的医生，他就知道很多。那古代的食和药不是分得很清楚，神农尝百草，古代的人，特别是古代的文人，他都懂一点中医，他知识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古代的牧童基本上躺在那儿，他星星他都能认出来。今天咱们可没这本事，是吧？咱们得用到各种样的天文器械才能找出一个半个东西来。所以他不同的时代，由于生活方式的缘故，他的知识结构是不一样的。那么尔雅这里面的很多名物词啊，这些词它都不是一般的咱们语言了，它是一些名物词，我们跟我们生活就比较接得比较远。 随着时间的推移，尔雅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由于时代的不同，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的知识结构已经与古人大相径庭。尔雅里面的语言距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今天的我们还有学习这部古代经典的必要吗？ 我们看看尔雅能帮我们什么啊？我们举一些我们现在还用得着的例子来看。比如刚刚我们讲 它对我们对古代的这个自然社会和社会状态呢，它会能帮助你啊。我们知道这个阅读文献的时候啊，你经常会看到一些建筑器物、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名称，还有亲属名称，你闹不清楚它怎么回事。这时候你去查尔雅，尔雅的名称跟丧服有关系，因为丧服的古代的丧礼的时候，它是有远近亲疏的，直系亲属穿什么，母党穿什么，妻党穿什么，哪代人有隔几代他穿什么，他有。所以你弄不清楚的时候，你就去看啊，你就去查，他就能查清楚远近亲疏，他都很清楚的。还有你在看书的时候，你就看四季的打猎，不是一个名称，春猎叫搜，夏猎叫苗，秋猎啊叫显，冬猎叫守。你可以看到春猎是什么呢？春猎一般他不去，他不带杀生。为什么春猎不杀生？因为当这个春猎啊是动物怀孕的时候，那你把它杀了以后，你等于一下两条命就没有了，你要让它繁殖嘛。所以你要搜寻夏猎为什么是苗呢？夏天那个动物一下子钻到这个地里头，庄稼地里头，你一大堆的人，因为古代的打猎他俩还是练兵呢，一群人一进去，这个庄稼就给踩坏了，所以他就特别告诉你夏猎你要护苗。秋猎叫显，显是杀啊，显是杀。到秋天了，那么植物也都落了叶了啊，庄稼也都收了，所以你勤渴，你逮着谁就逮着什么就杀什么了啊。冬猎是守啊，守是什么？守是为守，因为冬天的时候啊，一般的动物你要不去好好去找，人要不去一起来去围攻，它就做不了。第二呢，它可以帮着你来解决一些词义，有些词义呢。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好像很生疏，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意思了啊。好，我们看到头一条啊，举了一堆的词，他说所有这样的一些词都当法讲。第一个词就是科，后面的词咱们都好理解，宪法的宪当法则讲没有问题，刑法的刑当法则讲，刑法嘛，范啊，范是范式，范式它有标准化，屁是一种极刑啊，法律的律，规矩的矩，法则的则，当法讲都你都好懂，但是科怎么会当法讲你就不懂了。好，你一看就知道它是针对诗经里面的两句话，叫伐科伐科，其则不远，科是斧头瓣，你拿着一个斧头攥着那个斧头瓣，你去砍斧头瓣，你说我不知道怎么砍的，斧头瓣是要直的呀，要弯的，要多长啊，你拿着那个斧头瓣的吗？所以其则不远，他讲的是礼法这个东西就在你生活中。因此科呢就引申出来一个意思，就是它本身可以当别人的法则。举子为什么？因为论语说不逾矩嘛，不逾矩，就矩是一种丈量器皿啊，丈量器皿就是一个规矩，它你不能离开它这个规矩，是吧？还有他说流当词讲，也可以也念词也行啊，我们还是念差，因为它单独出来。简则也，这三个词都当选择讲，差字当选择你应该没有问题，你会懂。因为什么？什么叫差？你比如说你要去挑一个鞋，你有自己的鞋号，鞋号呢它42号和40号，40号跟好38号它是不一样，有差才有则嘛。简字你看，简字从速，素就是捆在一起的一个东西，里头是八，八是分的，所以简只要是柴火菜花捆在一起，一打开里头都是有长的有短的，有新鲜的有不新鲜的，你这样就要宅了。所以择菜这个择是宅菜，咱们平常说宅菜就把那个韭菜啊不好的都给扔了，好的咱们留下啊，里头那些不要的叶子黄的叶子再把它摘掉，这都叫择嘛，这都好懂。留怎么叫择呀？你看它是针对着一个具体的语言环境说的。诗经参差荇菜左右留之。参差荇就长得很不齐的这个菜，它长在哪儿啊？它长在这个河流的两边那个水湄上头，就是岸和水的交界，它长在那儿。那你要想摘它怎么办啊？它并不是说这流有则的意思，是你在水流里面去要去对付这个荇菜的时候，你又在左边右边去挑它去找它。这个流是个文艺训示，它就训示这个环境，你拿别处去还不行。如果你把这个流则也你编到字典里头，你就闹笑话了，因为流本身并没有则的意思。 好，再看草字头一个爱，隐也。这个爱念隐，那当隐讲。但是他写的时候，他那个草头没有。在儿雅里面，他把这个本字给你出来了。他针对的也是一个有，也是一首诗啊。静与其书，似我于成语，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踟蹰，他说有一个很文静、很秀美的一个女孩，很漂亮。她在那个城墙的角上来等我，爱而不见，很容易引申成我很爱她而不见，是吧？古代的诗不会这么写，这么露，是吧？就是他不是这个意思。那爱是隐隐，就他藏起来了，对吧？他在等我，他把用今天话说，想给我一个惊喜，他藏起来了，他看不见，看不见着急呀、啊！哎呀，到哪儿去了？搔首踟蹰。他就讲这个爱字不是喜欢，也不是怜爱，是什么？是藏起来。谁藏起来？那个主语是静女藏起来了。我再举个例子，葵，草字头那个葵就是我们今天葵花的葵。他用什么来解释？用葵，提手边的葵。你看字，你看到这儿，你得结合说文了。你看说文解字，这个葵有两个形体，一个形体，大家看看这个屏幕。上头是两个角，底下是一个剑士，这就是葵。就现在我们那个葵不是底下有一个剑字那个士字吗？还有一个说文的小篆呢，它是两个交叉的东西，两像一朵花似的这么散开。你看这个篆文啊，这个篆文你再往前走，你就可以看见甲骨经文就有这个形。什么呀？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就是早一些时候啊，早一些时候有没有人在农村里仗过地？仗地你趴地下拿个尺子怎么量不行啊？他是做这么一个架子，是吧？就做这么一个架子困在一起，它底下这个长度，比如说它正好是一米或者是两米，它就这么一转一转一转。那土改的时候，你看都是这么仗地，所以你看这个字它的理句啊，理句你先看这个后面这个。但是你看两个木它搭在一起，两个木头搭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个那个丈量的架子嘛，所以它有丈量的意思，所以度也嘛。为什么它这个时候又从脚又从屎呢？你要知道它把两个丈量的东西，因为丈量可以用布来丈量，所以一步两步的布，所以它上面是两个脚，另外可以用剑来丈量，所以下面是个屎，它也有丈量的意思。因此你要知道葵花的葵训葵也，其实就是人鬼的鬼，因为他做了干支字了，他就不用了，他就加了提手。那么这个字又当什么讲？当度量讲，当度量讲。你把说文跟他一合起来，你就清清楚楚，你就知道他这个训诂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所以叫天子魁治是什么意思？就是天子来衡量这件事情，丈量这件事情。第三呢，就是他可以有一些词语有关系啊。有些就是同义词，有些虽然不是同义词，但它有关系，它又给你放在一起。尔雅的第一条，出、栽、守、稽、照、祖、元、胎、书、落、全于、始也，就是这十一个词，它都当始讲，开始讲。你想，这十一个词都有开始的意思吗？但它不是完全内涵，并不是完全一样。出呢，它叫才艺之始。从刀从衣做衣裳怎么开始啊？咱中国人又要有袖子，还要有领子，还有襟，是吧？还有带子，那一堆东西，他不得先裁吗？所以他就裁衣之始。栽是什么？栽就是栽种的栽，就裁，它就是裁。它你看它上面那个土字，这边这个土字就是裁字变的，把它都做好了，使用之始。才还有一个意思，刚刚长出来叫成才，是吧？长好了叫成才，这是草木之始。守呢是人体之始，它最高啊。基呢是筑墙之始，你先打地基嘛，地基是从底下打。照开门之始，照为什么是开门之始？我们典籍看多了就知道，古代的市场啊，它是有一个门的，那么晚上呢，它就会把这个门就关上了，第二天早上咱们叫早市，他先把门开开啊，这个就是照。祖是人类之始啊，就是最早的，你是最早的祖先嘛啊。元是人的脑袋嘛，就是人体之始嘛。胎是人生之始啊，你刚生出来嘛啊。 书呢是最高的品德，就是一个人的修行的。你看字形你能看出来，但是你看，你要知道，你要真想，有些东西它是个反义词，它并不是同义词。落是什么？落本来是一个东西，它掉下来是吧？它成熟了以后，它就从它的株上头掉下来。因此，对于植物来讲，落是一个结尾，是吧？它成熟了，它掉下来，但是同时又是它完全成熟了的开始，它有一个新的生命了。它离开了它自己的母体，但是它是有生新的生命。所以落呢，又本身又有开始的意思，它不但有结尾的意思，还有开始的意思。我们现在把这个一个建筑做成了以后，咱们叫落成。全鱼是那个草刚刚长出来叫全鱼，所以它有弯曲的意思。在使用的时候并不完全都是开始的意思，但是它都训过时。好，我们看尔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咱们古代啊，你要想了解那个训示，就是在解释，它有很多格式。那尔雅很全，比如说父之党为宗族，是吧？它这个叫做异界，因为它拿一个训一个词训一个词，这叫单训。这个单训不是很科学，因为没有两个词完全一样，拿一个词训另外一个词，它就不是很精确，所以叫异界。异界就是说它有一个词，然后它加上它的一个差别。所以父之党为宗族，就是它是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是父亲的血统的，叫宗族。这就是界说史。第二说，绝高为之精，非人为之丘。绝高的地方，很高的地方，它叫做精，但是丘是不是人做的，就是自高的地方，比较高的地方，不是人做的地方。为什么他要做这个训示呢？是因为古代有洪水，经常这洪水来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人就爬到树上去啊，在树上建房子啊，有巢室啊，什么的都在讲这个。因此啊，后来人就有经验了，就是他会自有一个最高的地方是他的指挥部，如果是部落的话，就是酋长啊，有宫廷里面的一些比较帝王啊，主事的人呢、啊，他都是在高地方，因为他水来了以后，他还可以做事情，可以去治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异界的排除式，排除式就是他排除另外一个意思。那下面说，山西曰夕阳，山东曰朝阳，因为太阳从东方它升起来，从西边都落下去，所以升起来那就是朝阳咯，落下去的就是夕阳啊，这就是比较式。好，那么弄清这些条例呢，就帮助我们去看其他古书里面的注。因为尔雅它是一个汇编呢，所以它这些东西它是给我们很多的，就给我们很多信息吧。 尔雅是将不同时期不同经传中的故训汇集在一起的，有人称它为同义词典，这种说法是不够确切的。在尔雅中，同用一个词训示的一系列词，虽然同训，却未必都同义。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学习和使用尔雅，王宁教授将继续为我们讲解古今汉语的联系。 下面我说，尔雅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古今汉语的沟通的问题。刚刚我们讲第一条，它就是训史啊，它史它是放到第一条，里头有一个诏，我们讲开门之史，我们有的时候早上开早市的时候，常常是东西也新鲜，是吧？那鸡啊，就是什么都是刚抓出来，菜也是刚从地里摘的，它好，所以它一开门就有人进去。诏刚开始讲，今天咱们还用说肇事，肇事就是闯祸，是吧？什么？为什么说肇事？就是祸由哪儿出？这个就是这个肇事者。咱们讲肇事者，一定是由他来出。你比如这个车追尾，一下来啪啪四个车都追上了，都追尾了，谁的责任呢？一般来说应该是头一个人是肇事者。啊，我们再看，今天我们有一个成语叫斤斤计较。斤斤计较说这个人就是很琐细的，一点小事儿小肚鸡肠，老是去跟人家没完没了算账，叫斤斤计较。斤斤到什么讲？我们知道中国的斤是16两。为什么16两呢？4416，它是用四方再四方，所以它这个斤是好，它容易账量嘛。但你一查尔雅，